开场曲是华晨宇的《我离孤单几公里》，他的歌永远都是很有个性和自我的风格，只要你接受，那么就会沉浸其中。说到孤单，突然想到前两天办公室里聊天，有位姐姐就说，只有穷还没有另一半的人才会感觉孤独。当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，虽然可能还是会扎到很多人的心，但是我觉得只要脑洞够大，生活够丰富，善于和自己相处，那孤独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，因为关上门就是自己的世界。魏如萱的《门》，淡淡的旋律唱的却是分手后内心翻涌的难过。来分享绿色小青苔的故事。他说，小舅舅有一个交往了10年的女朋友，从18到28没有征兆的分手了。后来小舅和认识了1年的女生就结了婚。婚礼那天前女友来了，他一个人站在角落里一直在笑，笑着笑着就开始哭，我甚至都不敢过去。他是个孤儿，没有父母和亲人，从18岁在他身边待到28岁分开了。看着他在角落里笑着听他说我愿意，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，听着就让人很难过。陪伴10年却没能听到那句我愿意，可这就是人生。就像谢春花《只到寻常》里的一句歌词，毕竟一生很短，少有圆满。

是否唯独心还在动，不但没有害，但有些后遗症。我受伤的青春，不知道能分给几个情人。我脚下的风筝飞过了几里路程，哭声不知道是来自几段爱恨，你眼下的路灯迎接了几场黄昏。哦，迷失你几个人，到最后被寂寞交为好友，删除一些爱，暂时喜欢 今天的盲盒可能有点小众，但是我相信还是会有人猜对的，那就是汪小敏的一首《被寂寞加为好友》。我觉得这首歌算是遗珠，非常好听，却很少有人听过，所以呢，我要放出来让更多人听到。歌里唱的非常符合现代人的状态，分分合合成为常态，次数多了，感觉也就变得钝了。最后陪你走完一生的，一定是在你心里综合指数最高的那个。继续听歌，也是一个宝藏歌手梁文音，来听他的《你存在》。 我走上阶梯，向往天空靠近，可是叹息换来无语，熄灭了甜蜜。我一个人的楼顶，黑暗却又安心，太多心情即使泪滴，逃不出天地，哪里安放自己，躲在角落闭上眼睛，但愿只是梦境。围墙外面的世界怎么相处都不容易，绝望淹没我之前让我找到你。你存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刻，

好不好？我好想知道。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，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，别有离开将我失去的人最重要。别说 周兴哲你好不好，这首歌在云村的评论超过20万，热评第一说得很好，有些异性不能拿来做恋人，却也舍不得给别人，那你的身边有这样一个人吗？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昨天有了我们认识这么久以来的第一次合照，我站在前排，你站在后排，我很欣慰，第一次离你那么近，你就站在我的后面，我站在你的胸口偏左边的位置，那里有你的心，是不是这是我靠着你的心最近的一次？我无数次想象靠着你的胸口，而这一次我无限接近，其实我已经很满意了，至少我知道你的名字，听过你的声音，近距离地和你聊过天，见过你的眼眸，我很幸运，即使我也很难过。 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 菲尔的一首经典歌曲《我们的爱》，也是电视剧《斗鱼》的主题曲。用现在的网络用语来说，那当年的菲尔 YYDS 真的是永远的神。我发现这个 YYDS 非常好用，当你表达对一个人、一首歌或者一个作品的极致喜爱时，其实往往是找不到那么多合适的形容词来表达的，那只能说好，真好，太好了。那以后呢，就可以用叉叉叉叉永远的神来代替。当然呢，也不是谁都能用得起这四个字哈。那如果你不够这四个字母来代表的话，会觉得稍微有点夸张。但我觉得下面这位绝对可以，那他就是周杰伦。来听《夜》的第七章。黑的风格就是这首《夜》的第七章，中间的一段钢琴间奏简直是高级的点睛之笔。要说晚安了，最后一首歌就来听平静温暖的吧，张希和曹芳《认真的老去》。周末快乐，午夜情歌，我们下周见。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。